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才白动人心，至亲起歹心，少女太痴心，生死巧用心。 楚留香对薛衣人说：“史官因出手诡秘，率一番剑气已入门，水母阴机内力之深厚，更是骇人听闻。但是论出手之快，都比不上此人呐。”薛衣人的脸上好像泛起了一种兴奋的红光，他喃喃地说：“此人竟有如此快的剑，我倒也想会会他。”楚留香又笑了笑，笑容有些神秘，缓缓地说：“他既已到了这里，庄主迟早会见着他的。”薛衣人说：“你难道想说盗剑的人是他？是他想借我的手杀你？ 这自然很有可能， 但是他又怎么知你盗过我的剑士呢？怎知我的藏剑在哪里呢？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啊。但要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可以保证一定能够把真相探查出来。” 薛衣人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冷冷地说：“你受了伤，实在是你的运气。” 他忽然裂上了马背，疾驰而去了。楚留香默然半晌，喃喃地说：“ 李明生当真就是叶公子，那才真是我的运气呢。福盛老店是个很旧式的客栈，屋子已经很陈旧了。李明生夫妇就住在最后的一个小跨院里。楚留香发现他们住的房门不但关着，连窗子也是紧紧地关着。虽然是白天，却好像倒在屋子里头睡大觉。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呢？” 楚留香问。“ 他们没出去？”小兔子说：“没有，从昨天晚上起，这儿一直就有人守着的。” 楚留香的目光一转，忽然大声说：“ 李兄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就住在这里吗？” 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已经走过去，用力拍门，唤道：“ 开门呐！” 屋子里立刻啰啰嗦嗦响起了一阵穿衣裳的声音。过了很久，才听到一个人懒洋洋地说：“ 谁呀？谁呀？找错门了吧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 是我呀，张老三。李兄难道连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” 又过了一会儿，那扇门才 吱呀 开了一线，一个面色苍白、头发凌乱的少年人探出半个身来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楚留香，然后皱着眉说：“ 谁呀？不认得你啊。” 那个少年 面色变了变，立刻把身缩回去，但是还没有把门关上，楚留香的腿已经插进去了，轻轻一推，门就被推开了。这个少年被推得踉跄后退了好几步，他怒道：“哎，哎，这个人什么毛病啊？想干什么？”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我想干什么？你难道还不明白？” 房间里还有个套间，门没有关好，楚留香一眼扫过，已经发现床上躺着个人，用棉被蒙着头，却露出了一双眼睛，偷偷的瞧。床下摆着一双红绣鞋，旁边的椅子上还堆着几件粉红缎子的衣裙。 那少年的脸上更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，抢着就想去把这扇门给拉上，但是楚留香的身子一闪，已经挡住了他的去路，笑着说：“我既然已经找着了你们，再瞒我又有什么用呢？” 那个少年颤声说：“你可是曹家派来的吗？” 楚留香皱了皱眉：“曹家。” 那个少年扑通一声跪下去，哭着脸说：“小人该死，只求大爷你放了我们一条生路吧。” 床上的那个女子她忽然跳起来了，长得果然很年轻，很妖娆，却很泼辣，身上只穿着一件很薄很薄的衣服，那几乎完全是透明的，但是她完全不管，冲到了楚留香的面前，双手插着腰，大声地说：“ 嘿，你既然是曹家派来的，那就更好了。你不妨回去告诉曹老头，就说我已经跟定了小谢了，我再也不会回去受他的那种活罪了。我虽然带了他一盒首饰出来，但那也是他给我的。再说，我一个黄花闺女跟着他这么多年，拿他几个臭钱又有什么不应该的？你说有什么不应该的？你说呀。” 他说话就跟爆豆似的，别人简直就是插不上嘴。楚留香愣住了，实在是有些哭笑不得。他现在知道自己找错人了，这个少年并不是叶公子，而是小谢，这个少女更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。看来这个女孩只不过是曹家的陶妾，看上了小谢，就卷带了细软，和小谢双双私奔到这里来的。他们知道曹老头不肯就此罢休，自然是躲着不敢见人的。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喃喃地说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但是你们真的想好好的过日子，就该想法找些正当的事做呀，怎么能整天关起门来睡觉呢？” 小谢的脸红了，顿着手说：“是，小人一定听大爷的吩咐，从此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。” 楚留香已经走出了门，却还不肯放心，忽然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你们既然是京城来的，可知道一个叫叶公子的吗？” 小谢说：“叶公子，大爷说的可是大石烂富贵班里那唱花旦的小叶吗？”楚留香的心跳起来了，却还是不动声色说：“ 不错呀，我说的就是他呀。”“ 我前两天还看得过他呢。”“ 在哪里？”“ 他好像就住在前面那条青衣巷是第几家门小人没有看清，因为他好像有点鬼鬼祟祟，连人都不敢见的。”“ 他只顾说别人，却忘了自己了。”等他说完了话，再抬起头来，面前的人不见了。楚留香又是兴奋又是好笑，他猜的果然不错，叶公子果然就躲在这松江城，但是他可没有想到，这个什么叶公子是个唱戏的。青衣巷是一条很长的巷子，最少有100多户人家， 这个叶公子究竟住在哪一家呢？小兔子拍着胸脯说，用不着两个时辰他就能够打听出来。这个时候天已经快黑了，楚留香找了一家馆子，结结实实的大吃了一顿，就去找石秀云。他告诉自己，这可是为了正事儿啊，这可不是为了私情啊。他自己是否说的真心话呢？那只有天知道。石秀云的家，那是一栋很小的屋子，显然最近才粉刷一新，连那两扇木门也是新油漆的。石秀云正在院子里赶鸡回笼，他穿了一件粗布衣服，头发没有梳好，赤着足，穿着一双木履，正是履上足如霜，不着丫头袜。虽然是蓬头粗服，看起来却别有一种风情。楚留香在竹篱外悄悄地欣赏了半天，才轻轻地唤道：石姑娘。石秀云。石秀云一惊，抬头瞧见了他，脸忽然就绯红了，话也不说，扭头就走，飞也似的跑回去了。楚留香只有等，等了半天，石秀云才出来，头梳好了，衣服也换过了，又穿上了那双水红色的新绣鞋。楚留香笑了，轻声说：好啊，那一双鞋子好漂亮啊。石秀云的脸忽然又绯红了，咬着嘴唇跺着脚说： 漂亮，为什么不先说一声？ 楚留香说：我本来是想明天来的，可是今天晚上我非来不可。石秀云垂着头弄着衣角说： 为什么？ 楚留香说：你二婶呢？石秀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： 他起得早，现在都睡了。 楚留香说：你能出来吗？ 这么晚了叫我出去干什么？ 他的呼吸好像有些急促了，声音开始发抖了。 楚留香只觉得心里一阵荡漾，忍不住自竹篱间握住了他的手。他的手好烫啊。 石秀云着急说：放手放手啊，被我二婶看见，小心他打断你的腿。 楚留香笑嘻嘻地说：我不怕。他反正已经睡了。 石秀云说：你不是好人，骗不出去，骗不出去，看你怎么样。 楚留香说： 你不出来我就不走。 石秀云看着他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： 你呀，你真是我命里的魔星。我 这个时候就听见屋子里有人说话： 秀云呢？你跟谁说话呢？ 石秀云紧张地说：啊， 没有人，那只不过是一条野狗。 他又看了楚留香一眼，自己也忍不住扑哧笑了，在他的手上重重地拧了一把，狠狠地说：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倒霉了。 他一扭腰跑出来了。楚留香望着他飞扬的发丝，心里只觉得甜丝丝的，就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少年。他和邻家的小女孩偷偷的约会，晚上去湖边捉鱼，鱼儿虽然始终没有捉到，却捉回了无数的甜笑。石秀云已经走出了门，不肯过来。楚留香忍不住过去抱住了他，轻轻地咬了他一口。石秀云娇嗔地说： 你干什么？ 楚留香说：你刚刚不是说我是一条野狗吗？ 野狗本来就是会咬人的呀。 石秀云咬住了嘴唇说，你不但是条野狗，简直是条小疯狗。 楚留香忽然汪的一声叫，张开了大嘴。 石秀云娇笑着转身逃了出去，楚留香就在后边追。 天上星光闪烁，天地间充满了温柔，田里金黄色的稻子在晚风中起伏，仿佛海浪。谁说 生命是一杯苦酒？石秀云好像笑得已经没有力气了，他跑着跑着忽然倒在了粮仓旁的草堆上，不停地喘息，轻轻地喊着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疯狗，疯狗要来咬人了。 楚留香汪的一声扑过去抱住了他，笑着说，叫吧叫吧，没有人会来救你，我要先咬掉你的鼻子，再咬掉你的耳朵，再咬破你的嘴。 石秀云叫了一声，想去推他，怎奈全身都已经发软，哪有半分的力气，只有把头埋入了他的怀里，求饶说，饶了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 但这句话没有说完，因为他的嘴唇已经被咬住了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他的全身都已经崩溃了，只觉得一个人在往下沉。坚实的大地已经变成了温柔的湖水，他的人正在往湖心沉落。 星光仿佛正在向他们眨着眼，晚风好像在轻轻地笑，连田里的稻子都低下了头，不好意思再看了。 生命原来是如此美好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楚留香忽然站起来柔声说， 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 石秀云软软地躺在草堆上，星眸如丝。他说， 还要到哪儿去啊？楚留香说，我要带你去看一点东西，你看到之后一定会很惊奇。 石秀云趴在了楚留香的背上，就好像腾云驾雾，一重重的屋脊，一棵棵的树木迎面向他飞过，又自他的脚底飞过去。他第一次领略到这种新奇的刺激，他只觉得只要跟楚留香在一起，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新奇的事情发生。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庭院，他们悄悄地走过了许多的小竹林，来到了一个小院，院中竹叶萧萧，屋里一灯如豆，屋子里没有人，只有一口棺材，烛台上烛泪已干，仅剩下一灯盈盈，素漫皇冠更是显得说不出的凄凉和萧索。神案上有个灵牌，上面写的名字是石银。石秀云产生说，这里难道是石家庄吗？那你带我到这里干什么呀？楚留香没有说话，却推开了门，拉着他走了进去。石秀云只觉得全身都在发着抖。 哎呀，你这个人真奇怪，你带我到这里干什么呀？楚留香笑了笑，他笑得很神秘。带你来看看这位石姑娘。 石秀云接连连打了个寒颤，他哑声说，我不要看。 不，咱们快走吧。 楚留香非但不放他走，反而把他拉到了棺材旁。 石秀云几乎忍不住要大声地叫起来，但是却已经怕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。他再也想不出楚留香为什么要这样对他。 楚留香这个时候 已经把棺材掀开了，他全神贯注在棺材里， 竟没有发觉窗外正有个人屏住了呼吸，在偷偷地盯住他，在眼睛里充满了恨。楚留香忽然把手伸入了棺材，去摸死人的脸。石秀云牙齿咯咯地打颤，人几乎要倒下去了。他这才发现，这个楚留香，他真的是疯了，他疯得可怕。楚留香似乎在死人的脸上揭下了一层皮，忽然回头说：“你来，来，来看看，认不认得他？”石秀云拼命地摇着头说：“不，不。”楚留香柔声说：“你只要看一眼，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到这里来。”石秀云只能去看了。这一眼看过，他也好像忽然疯了似的，张开嘴大叫起来。棺材里的人竟然是他的姐姐。楚留香不等他发出声音，已经捂住了他的嘴，轻轻地扶着他的背。等他的惊慌平静下来，再柔声说：“轻声说话，不要惊动别人，知道吗？”石秀云点了点头。等楚留香的手放开，他的眼睛里已经不禁流下了泪。他颤声说：“我的姐姐的尸身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”楚留香的眼睛发着光，缓缓地说：“只因为要有一个人的尸体来顶替尸音，你姐姐她恰巧病在垂危，所以她就选上了你姐姐。”失去人说：“啊，这个人难道是跟我二叔串通好了的吗？”“钱财动人心呢，这也怪不了你二叔。”石秀云张大了嘴，连气几乎都憋住了。他再也想不到世上竟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。过了半天，他忍不住说：“那么棺材里既然是我姐姐，那个尸音到哪儿去了呢？”楚留香一字字地说：“要是我猜得不错，你很快就能看到他了。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查探师傅遇险情，查访真相更莫名，乱麻一解又难解，案件忽暗又忽明。 等楚留香他们走出去，躲在窗外的人立刻转身飞奔了。星光照着他头上的白发，这个人竟然是梁马。难道他早已经知道棺材里的尸体并非是他的婴儿？那么他为什么要故作悲伤呢？这个和善的老妇人，难道他也会有什么诡秘的图谋？楚留香忙拉着石秀云向外跑，只希望快些离开这个地方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个人说： 大叔啊，你骗我呀，大人怎么能够骗小孩子呢？ 这句话没说完，已经有个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了。只见这个人红红的脸，头上都已经白发苍苍，身上却穿着一件大红绣花的铜衣，这不是那位薛宝宝又是谁？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，推开了石秀云，悄悄地说：转角那边有道门，快走，回家等我。石秀云早已经吓呆了，连跑都跑不动了。而薛宝宝根本没有留意到石秀云，他只是瞪着楚留香说： 你骗我，骗我呢？天上的星星不是28437颗。 楚留香见到石秀云走远了，才笑了笑说： 啊，不是吗？那只怕是我数错了吧。 大人不可以骗小孩子的，你却骗了我。 嘴一撇，忽然坐在地上放声大哭。这一招倒是真出了楚留香的意料之外，他只有陪着笑说： 今天晚上替你数清楚，明天再告诉你，好不好啊？ 不行不行，今天晚上就要陪我数。除非你肯让我摸摸你的鼻子，否则我绝不放你走。 楚留香愣了愣，你为什么要摸我的鼻子？ 因为你的鼻子很好玩。 我的鼻子好玩？有什么好玩的？ 你的鼻子要不是好玩的，你为什么老摸它呢？ 他跳着脚撒着赖说： 我也要摸你的鼻子，我也要摸，快给我摸，你要是不给我摸，我就要你陪星星。 被人摸鼻子这个感觉不太愉快，但是总比数星星好得多吧。 楚留香实在不愿意跟这个白痴再纠缠下去，他苦笑着说： 好好，我让你摸鼻子，你就不再缠着我了。 你就要是让我摸一下，我就让你走。 好， 好， 你摸吧。 薛宝宝雀跃三尺，缓缓地伸出手去摸楚留香的鼻子， 他脸上一直笑嘻嘻的，动作本来很快， 但是突然间他的手如闪电般，就像楚留香的鼻洼旁的迎香穴一捏，楚留香只觉得身子一麻，人被他举起来了， 只听他咯咯地笑着说： 你弄坏了我的星星，我要砸扁你的头，砸扁你的头。 他竟然把楚留香的身子抡起来了，往假山上摔过去。楚留香眼看就要被砸得稀烂了。这个时候，石秀云跑到了角门，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。门虽然没有上锁，却是用铁栓拴着的。石秀云喘息着去拉铁栓，怎奈铁栓已经锈住了，他越着急越拉不开，越拉不开他越着急，他简直急疯了，他不知道楚留香会不会赶过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个人咯咯地笑着说：既然来了，就在这儿玩几天吧，何必急着走呢？ 石秀云吓得魂都没了，连头都不敢回，撒腿就跑。可是他才跑了两步， 又有一只又瘦又干鬼爪般的手伸过来，一把就扼住了他的雪白的脖子。他连惊呼都没有发出来，就昏过去了。楚留香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死在这个白痴的手上。 薛宝宝一松手，楚留香的身子就向假山飞过去了。这个时候他虽然已能动弹了，但若想改变身形却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。他只有用手捂着头，希望能够勉强挡一挡，可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一撞就是不死，至少也会去了半条命。那个疯子仍然不会放过他的。只听轰一声响，宛如天崩地裂，石头一片片地飞起来。 他的头皮没有被撞破，假山， 这个假山反而被撞开了一个大洞。怎么？啊，我的头难道比石头还要硬？ 薛宝宝本来是拍手大笑，忽然也愣住了。 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个人的脑袋是铁做的。 他一面大叫，一面已经转身飞奔了出去了。 楚留香只觉得全身发疼，脑袋发晕，他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啊。他仿佛听到假山有人惊呼，但眼睛发花，也看不清里面是否有人呢。只听一个人惊呼说： 哟哟，这不是楚留香吗？ 那声音又尖又响，一听就知道是花金公。楚留香挣扎着揉了揉眼睛，才看清自己竟然跌在了一张床上，床的旁边 有个人在用手捂住了胸膛， 那正是花金公。 另外还有个男人已经缩成了一团，在瑟瑟发抖。 这个假山原来是空的， 外面看虽然很坚实，其实却薄得很，而且并不是石头，而是用泥砌成的假山的模样，上面再铺上一些青草。这原来是花金宫跟男人幽会的地方。 楚留香忍不住笑了，他觉得自己的运气实在是不错。 之前那个男人一溜烟似的就逃出去了。楚留香也站起来抱拳笑道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下次我若再往石头上撞，一定先敲敲门。 花金公却一把拉住了他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：你现在就想走啊？你难道不是来找我的？ 楚留香实在不敢再去瞧他那副尊容，更不敢去瞧他那赤裸的身子，他实在受不了，他的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看，他只是苦笑着说：“我这个虽然是来找你的，可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花金公却早已经扑过来了。他痴痴地笑着说：“小兄弟，我早就知道你迟早会忍不住来找我的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。看在你这双要人命的眼睛的份上，那好，姐姐我就答应了你这一次。”他身上汗麻麻的，又黏又湿，虽然到处都擦满了香油和花粉，却还是掩不住那一股狐狸臭。楚留香生平第一次觉得这个不灵啊也有好处，他赶紧伸手去推。花金公却咯咯地笑着说：“这双手真不老实。”楚留香连动都不敢动了，苦着脸笑着说：“我本来虽是来找你，可是我现在不想走不行了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你难道没有看到我是被薛宝宝扔进来的吗？现在他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，这个地方又有了个大洞，若是被别人瞧见，被十几人瞧见。”花金公说：“哼，我才不怕呢。”楚留香说：“那要是薛宝宝回来捣蛋呢？”“那不是大煞风景吗？你总该知道他那种人，那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呀。”花金公这才松了手，恨恨地说：“哼，这个疯子，白痴，我饶了他才怪呢。”楚留香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却又说：“他真是白痴吗？白痴还会有那么好的功夫？”花金公说：“他呀，从小就受他哥哥的气，他哥哥总是骂他没出息，别人都说他是练武功练疯了的，哼，我看他那就是被气疯了的。”楚留香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叹气了一声说：“哥哥要是有名啊，做弟弟的总是要吃一些亏啊。”花金公又拉住了他的手，楚留香吓得几乎冷汗都冒出来了。幸好花金公没有什么动作，只是用眼睛看着他说：“ 那你还来不来了？” 楚留香轻轻地咳了两声说：“ 当然要来呀。”“什么时候？”“ 明后天我一定。他忽然跳起来说：“啊，又有人来了，我得赶紧走。”话没有说完，他已经钻出去了，逃得可真快。幸好他走得快，不然麻烦就大了。他一走就瞧见几十个人飞跑过来，有的拿着灯笼，有的提着刀。走在前面的是个又高又大的胖老头，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裤褂，手里提着一柄单刀。他气得一张脸都红了，他怒冲冲地挥着刀喊道：“ 哎呀，听着，谁打死那个采花贼，黄金百两，千万不要让他逃了。” 楚留香虽然被他当做了采花贼，好像并不怪他，因为这个人的确很可怜，不但娶错了媳妇儿，也娶错了老婆，家里有了这样两个女子啊，居然还没有被气死，很不容易了。但他却怎么会知道这里边有个采花贼呢？难道是那个白痴告诉他的？不对，楚留香越来越觉得那个白痴危险，也越来越觉得这个白痴 有意思了。 楚留香虽然已经来过松江府很多次了，但路还是不熟，白绕了个圈子，才总算找到了那条青衣巷。只见小秃子正蹲在了一根细马石旁啃着烧饼，一双大眼睛在黑暗中滴溜溜的乱转。楚留香一眼就瞧见了他，但是他却等到楚留香已经到了他的旁边才瞧见楚留香。他吓了一跳，连手里的半个烧饼都吓飞了。楚留香一伸手就把小秃子吓飞掉的烧饼给接住了，含着笑还给了他，说：“今天你呀、啊，你是一定连饭都没空吃，是吧？好，后天我一定要好好的请你大吃一顿啊！你想吃什么？” 小秃子望着他， 满脸都是倾慕的神色，说：“ 我呀，我什么都不想吃，我就是想学大叔你这一身的本事，我心满意足了。” 楚留香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本事要学，饭也得吃啊。无论多大本事的人，那都得吃饭呢。” 他目光一转，又说：“ 找着了没有啊？” 小秃子拍了拍胸脯说：“ 当然找着了，就是那个前面挂着一盏小灯笼的门。” 他把烧饼吞下之后，话再说清楚了一点，接着又说：“ 这条巷子里呀，只他们一家是刚搬来的，而且只有小夫妻两个，连丫头都没有。太太好像是本地人，男的却说的是北方话。”“ 他们在不在家？”“ 听说这个夫妻两个人也是整天都关在家里，连菜都不出去买，更不跟别人打交道。可是刚才却有个人在找他们。”“ 什么样的人？”“ 是个老太婆呀，连头发都白了，但是精神很好，只不过看来很慌张，一路在不停地向后面张望，就像是生怕后面有鬼似的。”“ 老太婆？她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“ 她来的时候，我正开始吃烧饼，到现在八个烧饼还没吃完呢。” 他抹了抹嘴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 我吃起烧饼来就跟吃蚕豆似的，我快呢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 他还在里边吗？”“ 没出来。” 他这句话刚说完，楚留香已飞身掠入了那间屋子了。 小秃子吐了吐舌头，喃喃地说：“要不是我看清楚留香是个人呢，只怕真以为他就是一只鸟啊。” 这是一间很普通的屋子，小小的院子里种着两株桂树，秋已深了，桂花开得正盛，散发着一阵阵的清香。屋子里还亮着一盏灯，门窗却是关着的，窗上有个女人的影子，梳着很老派的发髻，正坐在桌旁低着头，像是在写字儿，又像是在绣花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楚留香也顾不得是否无礼了，她用力地推开了门。屋子里的人原来正在吃稀饭，一惊之下碗都摔碎了。这人青衣不裙，白发苍苍，他就是梁妈。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果然是你。” 梁妈拍着心口喘着气说：“哎呀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强盗呢，想不到是公子。公子，你怎么今天有空到这儿来了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我正要问你呢，你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”他眼睛一扫，楚留香就瞧见桌上是三副碗筷。梁妈陪着笑说：“ 我本来是没空的，可是有好几天呢没见着他们，就忍不住想来看看。” 楚留香目光炯炯，盯着他说：“ 他们是…… 啊，我的女儿，还有我的女婿呀。” 楚留香冷笑着说：“ 哼，真的，我也想见见他们。” 梁妈居然没有拒绝，立刻就喊道：“ 哦，大牛啊，小猪啊，快出来，有客人来了。” 屋子里果然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走出来，两个人都是满脸的不高兴。夜里还喃喃地嘀咕着说：“ 哎呀，三更半夜的，觉都不让人家睡嘛。”嗯， 楚留香愣住了。这两个人年纪都很轻，但女的又高又胖，就像是条牛；男的也是憨头憨脑，哪像是个唱花旦的呀？倒像是个唱黑头的。梁妈笑着说：“ 哦，这样，这位公子啊，想见见你们。哎，怕是知道你们家里穷，想来救济救济你们。来，还不赶快过来磕头啊！” 这两口子果然扑腾跪下去了，居然还伸出手来了。楚留香哭笑不得，只有往怀里掏银子了，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话，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楚留香好容易找了个机会，才算脱了身，他三步两步就冲出了门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